热风题记，这是李菁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 LibriVox 的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的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网站。热风，作者鲁迅。题记，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，总可以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。记得三四年前，在他们身上偶尔还渗有制服模样的残余，再早就更体面，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。那是中华民国八年，即西历1919年。五月四日，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，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，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，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。七年十二月，日本公使小盘有节抗议排日运动，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，只是我们的卖报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，便不再做，只见得年不如年的显出穷苦。我在《新青年》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，还在这前一年，因为所评论的多是小问题，所以无可道，原因也大都忘却了。但就现在的文字看起来，除几条泛论之外，有的是对于伏击、静坐、打拳而发的，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，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，有的是对于《上海时报》的讽刺话而发的。记得当时的《新青年》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，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，其他大事则本质俱在，无需我多言。五四运动之后，我没有写什么文字，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。但那时革新运动表面上却颇有些成功，于是主张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，而且有许多还就是在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，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，新文化运动。这也就是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的，正如笑骂白话文的人往往自称最得风气之先，早经主张过白话文一样。再后更无可道了，只记得1921年中的一篇是对于所谓虚无哲学而发的，更后一年则大抵对于上海之所谓国学家而发，不知怎的那时忽而有许多人都自命为国学家了。自《新青年》出版以来，一切应之而嘲骂改革，后来又赞成改革，后来又嘲骂改革者，现在拟态的制服早已破碎，显出自身的本相来了。真所谓事实胜于雄辩，又何待于直笔喉舌的批评？所以我的殷实的浅薄的文字也应该置之不顾，以任其消灭的。但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，也还可以存留，给我编辑起来了。这正是我所悲哀的。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，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，因为这正如白雪伦之亮成疥疮一般，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则当他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。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，则他的生命原来就没有，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。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，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，冷暖自知的。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，我自说我的话，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。1925年11月3日之夜，鲁迅。题记结束。